所以我先要及同你咁肉緊，如果你真係你家事，我呢個就係話 即係你如果唔係將呢、這個攞返呢個議席作為一個最主要嘅目的嘅話呢，你啲全部啱晒。當你要攞返呢個議席作為最主要目的嘅話，如果一個喺九西做咗咁耐，有咁多嘅關係，有咁多民生嘅公職，即係叫做知名度高少少啦，咁如果呢個都係唔係一個其中一個可以值得考慮嘅因素嘅話咧，咁你咪抹殺咗一個其中嘅可能性咯。 你唔發現而家嗰啲 plan 全部都係負資產嚟嘅咩？ 我只不過呢個其中一個，我明喂負資產佢自動選初選贏唔到啦。 唔係因為呢個係你黨內嘅初選啊嘛，因為呢一個係因為你黨內裏邊攞到嘅個三分之二啊嘛。 我再講一次，我哋係會接受一個非建制派嘅初選。那個初選才是最後的嘛， 是 我如果你講到我這麼差的時候你贏不 到好了，轉少少轉少都是同一個問題，其實你的政治判斷就認為即非建制派裏面你最有實力可以搶奪 回這個口但我用個最字我的意思是說就是非建制派 相對啦， 不是我都不是用這個分析、政治來分析的、你搞政治這麼久，政治就是你將很多的可能性都擺出來之下，於是你就看這麼多可能性之中呢，這個都是不是其中一個可以成為勝訴的因素呢、如果我覺得這個是、可能後生那些 人不是 我另外一個因素更重要，咁有另外一個因素出嚟，於是呢幾個不同嘅因素響仲係未有個結論之前，咪大家去篩選咯。 OK， 即係 best alternative 啦，可唔可以咁理解？即係喺有限嘅條件裏面 經篩選之後。 OK， 明白。經篩選之後，明白。但係其實你上一次都犯咗呢個錯誤嘅咯喎，2016年一鑊。嗱，李阿哥，嗱嗰陣時候我哋冇乜點評論，亦都冇乜惡言嘅，就係、是、喂你去咗新界西，即係譚國橋又瓜埋，你又瓜埋，你瓜都唔緊要。你拖埋啊，吓人啊！ 啊，呢个你俾我讲嘢啦，要你讲呢句。 我知啊，人啊，明啊，嗰啲你大家揽住一齐屎喎，大佬。 全部争少少嘅就系讲紧。 同意 系嘛？ 系， 即系你个政治判断，唔系我质疑你嗰个头先嗰啲分析同政治判断喺你过去嘅经验里边，就2016年呢一役 系 已经出事咯。 因为你冇讲最初嗰个步骤，冯检基同埋民协做过嘅嘢，讲过嘢你冇讲 咩啫？ 民协冯检基响2016年嘅三月，我哋话要泛民要初选，系1+5。超級要初選，每個區都要初選。初選出，我哋覺得某一個區要最多幾多隊泛民，係一個最勝算高嘅數字。於是咧就係去做初選之後咧，就最勝算最勝算高嗰幾隊，就係代表非建制派或者某啲他參與嘅建制派，某啲肯參與嘅非建制派或者泛民咧去嗰區選。譬如話新界西，我哋最多人6席嘅啫，咁咪最高嗰6席去咯。可能唔系民协噶，骆家贤当时公开讲，如果民协输咗，冯建基唔会出。 我用翻你呢个 logic， 咁你更加唔应该去新界西啦。你明知嗰度 嗱，首先你嗱，当我哋觉得一个可以唔揽炒嘅方式，大家都唔接受，甚至有啲人 走去揽炒。 你听我讲先，对唔住，你完全都系唔俾我讲嘢。跟住咧就话好啦，我哋净系做一啦，净系做超级，其他唔做啦。最后连超级都唔做。嗱，呢个对我哋民协嚟讲咧，就话泛民应该先讲过啦，应该系结盟，甚至进一步同类型嘅走埋一齐结合添噶嘛。咁啊，到 当大家都话唔做嘅时候，于是就大家按自己嗰个嘅基本数字分析去决定自己参唔参选咯。我哋当时 咁，你应该以身作则啊嘛，大佬。 我正正就系以身作则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觉得，既然新东能够有一个咁嘅奇迹出现嘅话咧，新西系攞嘅票数系超过近60%嘅，点解新东可以攞6席，新西不能？呢个系不合理噶嘛？咁于是我哋睇翻个数字啦，就系头先讲公民党余若薇嗰队攞7万多票，民主党两公婆加埋攞5万多票，两队两个党加埋14万票，只系攞得一个议席。今次余若薇唔出，民主党唔会出两队，两公婆又唔出，咁于是咧你有成6-7万嘅票多出嚟嘅。我当民主党攞翻席，公民党攞一席。每席是3万多、4万，都是7万，即系有7万票出嚟，我就唔系攞多，我就希望能够咧。因为时间真系得短啊，得嗰个9个月，我就希望呢个时间咧，用冯检基嘅嗰个，我哋以为有得啦，即系又话严先生屯门，我哋支部做咗屯门区咁耐，加埋冯检基嘅话，点都攞到2-3万票啩咁。咁呢个我哋嘅分析啊嘛，你可以话呢个分析错，但系如果呢个分析嘅结论咧，就唔系话我哋走去要界啊，边个票密票啊嘛，倒翻转头，原来我哋以为余若薇已经系。